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公元1840年7月2日，英国远征军的先遣队进入舟山水域，舰队司令伯迈和陆军司令布尔利都在这条船上。 舰队进入舟山水域之后，降低了航速。舟山水域海水较浅，列岛林立，暗礁丛生，水情十分复杂。它距离大夹江，也就是现在的甬江的出海口很近。大夹江水裹挟着大量泥土和腐殖质流入大海，把100多里宽的水面染成一片浑黄。在浑浊不清的浅水中行船，那可是十分危险的。伯迈虽然有一幅海图，但它是商用海图，远不能满足军事需要。伯迈命令舰队一面行驶，一面测量水流、水速和水深，探明了所有暗礁和沙线，绘制出更详细的海图来了。海面上有不少中国渔船，不期而至的外国舰队引起了渔民的注意。多年的航海经验告诉伯迈，任何国家都不会在情况不明时攻击外国舰队。为了不打草惊蛇，伯迈命令全体官兵不得显示出任何敌意，除非受到清军水师的攻击。他要制造一种假象，先遣队是一支迷途的外国舰队，偶然经过这里，需要补充淡水和食物，仅此而已。旗舰威里士里号是排水量1788吨的三级战列舰，配有74位加农炮和590名官兵，俨然是一座海上城堡啊。马达加斯加号火轮船更惹人注目，舟山渔民从来没有见过冒黑烟的蒸汽机和旋转的蒲轮，他们远远打量着这支奇异的外国舰队，陌生、怀疑、好奇、惊叹、惶恐，议论纷纷。舟山地处东海之滨，虽然这里不是开放口岸，可每年都有日本、朝鲜、荷兰、琉球、越南以及暹罗的商船从附近驶过。一旦天气骤变，风高浪急， 就会驶入港湾躲避海难，或者要求补充淡水和食物。英军舰队偃旗息鼓以示和平，有一些胆大的渔民就开始接近他们了，兜售新鲜水果蔬菜。舰上的官兵们面带微笑，比手画脚，点头摇头，讨价还价。渔民们见这帮人态度和蔼，笑容可掬，这可就放松了警惕了。第一天，他们向英军出售葡萄、苹果、豆角和南瓜，第二天运去大量的鸡鸭鲜蛋、活猪活羊，那是航海者们最喜欢的新鲜食物啊。英军支付的价格远远高于当地的市场价，渔民们赚得喜笑颜开。在岸上值守的清军和渔民同样放松了警惕，完全没有想到战争已近在咫尺。在和平的伪装下，英国军官们仔细观察和分析岛上的军事设施，水兵们在暗礁附近和潜流多变的地方敷设浮标，舟山渔民从来没有见过浮标，满心好奇摇橹围观，这是个什么东西啊？猜不透这些东西的用途，因为当地渔船吃水很浅，没有搁浅或者触礁之虞，一切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着的，明目张胆，井井有条，平静和谐，风行自由。经过两天勘测之后，伯麦和布尔利把道头码头确定为登陆点。第三天下午，威里士里号、康威号、鳄鱼号和双桅护卫舰巡洋号相继驶入道头湾，闷声不响地进入了战位。20多条运输船次第驶来，在道头湾附近下锚，船上载着3800名英印官兵。直到这个时候，舟山的官员们才感到不对头啊！定海知县姚怀祥和定海镇总兵张朝发与本地的文武官员们一起登上城头，惴惴不安地注视着道头湾。定海城位于舟山西侧，距离道头码头仅3里之遥。张朝发是60多岁的老军官，长得牛高马大，虎背熊腰。他原本是台湾镇总兵，1年多前原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因为父亲去世回家丁忧，他转任定海镇总兵。姚怀祥50多岁，1个月前从象山知县转任定海任知县，对本地民情他还不十分熟悉呢。此刻姚怀祥满心忧郁地说： 哎呀，张总荣啊，舟山垂悬海外800里，海域风波不定，常有日本、琉球和吕宋等国的商船御风飘来，但是这红毛帆的这么多兵船飘到本地，这可是闻所未闻啊。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您在台湾见过这么多外国兵船吗？ 张朝发狐疑道： 姚大令，外国船遇到风暴飘到台湾的情况年年有，老夫在台湾时有荷兰兵船被狂风吹到基隆，要求靠岸买水买粮，还有葡萄牙和吕宋兵船因为风暴迷航飘到台湾，请求补充淡水购买蔬菜的。昨天我派了几个人假扮渔民登船探望，这伙儿移兵都很和气，还请他们喝外国红酒来着。我估计啊，是外国兵船被风吹散迷航了，想在道头码头上岸买水买粮买菜，可是他们不熟悉水道，不懂汉话，担心撞上礁石或者搁浅在沙滩上，就只好下驴似的在海湾附近打墨旋了。没想到今天又来了20多条渔船。 姚怀祥说： 这外国兵船驶入道头湾，引起百姓们种种猜疑，咱们还是过问一下吧， 可别节外生枝啊。嗯，也好，但是朝廷有章程，督府提镇大员不得与夷人直接交往。老夫我是镇臣，就只好劳烦你带几个人去夷川看一看了。 姚怀祥转过头对一个中年人说：“ 全福啊，咱们去一趟吧。” 全福应声道：“好。”这个全福是定海县的典史。典史是什么官呢？负责地方治安的九品文官，通常由武官转任，反正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全福是甘肃武威人，浓眉大眼，厚嘴唇，厚胸脯，参加过新疆的平叛战斗，因为作战有功，晋升为典史。朝廷规定文官不得在家乡任职，这样一来，全福就被指派到了定海县。张朝发对身旁一个军官说：“ 罗建功，在，你陪姚大令走一趟，要仔细观察夷川上有多少人马，多少枪炮，问一问他们有什么干求。” 这个罗建功是水师中营游击，靴子后跟一磕，打了个立正：“ 遵命。” 他的这个右脸上啊，有一道疤痕，那是跟海匪打斗时落下的刀伤，缝过七针，乍一看跟个小蜈蚣似的，整体气象很是彪悍。姚怀祥、罗建功和全福一行人出了城门，朝道头码头走去。他们在码头换成了水师哨船，驶向威里士利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威里士利号深舱巨舵，露出水面的船体又高又大，三只粗大的船桅高高耸立，两侧的炮窗全都打开了，露出了黑洞洞的炮口。姚怀祥和全福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兵船呢，忐忑不安地仰视着它。罗建功数了数夷船的炮窗，好家伙，乖乖，74个。他这脑门子上全都是诧异。定海水师的大号师船充其量只能安装8位千斤小炮，同时发炮会震裂船体的锚损。可这外国巨舰上竟有多层炮舱，安装这么多位巨炮，这要同时释放，船体如何承受得起啊？几个英国水兵放下舷梯，把他们彬彬有礼地迎上了甲板。一个身穿黑衣的人站在舷梯口，双手抱拳行中国礼。舰队司令伯麦爵士和陆军司令布尔利将军正在恭候阁下。这个人是郭士立，奉义律的命令担任英军先遣队的通事。他根据补服和顶带辨识出姚怀祥是舟山的主官，两位军官向姚怀祥行西式军礼：“ 我是远征军舰队司令伯麦。”“ 我是远征军陆军司令博尔利。” 姚怀祥抱拳礼。他仔细打量着伯麦，这个人50多岁，中等身材，宽额头，尖下巴，天灵盖上的头发脱落了大半，跟一座秃了一半的小山似的，两腮胡须刚刚刮过，还泛着蛆青，身子骨很结实啊，深灰色的眸子闪着一份矜持。布尔利呢，长着一双鹰隼似的眼睛，鼻子略带钩状，脸颊布满卷曲的胡须，穿一身红色军装，黑色圆筒军帽上有一颗亮晶晶的帽徽。伯麦和布尔利也仔细打量着这位中国知县。姚怀祥中等身量，山羊胡须，红缨官帽上一颗素金顶带，补服上绣着一种他叫不上名来的水鸟，咱们书中暗表这是西翅。 他的眼神里隐藏着惊异和困惑，但仪态端庄，镇静从容。姚怀祥说：“ 本县想打问一下，诸位来自何国呀？” 伯迈说：“ 知县老爷，我们来自大英帝国。” 姚怀祥心头一动，英国就是不断向大清输入鸦片的国家呀。他迅速稳住情绪：“ 哦，那请问诸位来舟山是因为海上迷途，还是另有干求啊？” 伯迈说：“ 我们有重要事情相商，请。” 他一展手，引着姚怀祥等人进了会议舱。姚怀祥不卑不亢，撩人坐下，罗建功和全福坐在两侧，几个随从站在他们身后。布尔利拿出几只玻璃杯斟满酒，推到姚怀祥、罗建功以及全福面前，然后与伯迈并排坐在对面。郭士立在他们中间当翻译。姚怀祥看了看玻璃酒杯，酒汁呈绿色。伯迈解释道：“ 哦，这是我国的杜松子酒，请品尝。” 姚怀祥没有端酒杯，冷静地问道：“ 请问二位将军，你们是想就地采买食物和淡水吗？” 伯迈说：“ 我们写了一份公函，本想派人送到归县衙门，既然知县老爷亲自登船问话，我们就当面交给您。” 他颔首示意，郭士立把一只大信套递给了姚怀祥，那上面有彝文红泥封印。姚怀祥从信套里抽出汉字公函展读：“大英国特命水师将帅伯迈爵士，陆路统领总兵布尔利，敬启定海县主老爷知悉，现奉国主之命，率领大有权势水陆军师前来定海。所属各岛居民若不抗拒，大英国亦不加害其身家。旧年粤东上县林邓等行为无道，凌辱大英国，国主特令政领事议律法办。现今本国船只及兵一切妥当，不得不行占据。故此本将帅统领招老爷投降，必须即将定海所属与宝台军降，致免杀戮。如不肯降，便用战法夺之。帝书委员为后半个时辰，四资父不降，本将帅统领即日开炮轰击岛州，并率兵丁登岸，特此至定海县主老爷阅见。”广东禁烟竟然禁出一场战争来，首当其冲的居然是定海。姚怀祥如遭五雷轰顶，脸都吓白了，他手指尖微微打颤，把公函递给了罗建功和全福。罗全二人独霸，唬得不知所措，眼珠子瞪得溜圆，好像是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似的。罗建功捏紧了拳头，真恨不得一拳打过去，但他身在虎穴不能造次，只能强压着愤恨与怒火。“ 原来你们是来占领定海的。” 伯迈轻轻摇动酒杯，绿色的杜松子酒在旋转着，他的眼眸闪着不屑和阴冷的寒光。“ 哼哼，很抱歉，本司令奉大英国主之命，先礼后兵，势在必为。” 伯迈貌似文雅，实则咄咄逼人，就像剽悍的拳师向不入流的拳手提出要求，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不给你。会议舱内的空气万分凝重，凝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姚怀祥稳住情绪， 指着公函上的为后半个时辰说， 定海县及周边800里水域乃是我大清国土版籍俱在，本官奉大皇帝谕令守土保民，出让县城市设民墨和国家版籍，不是半个时辰能定下来的。 听了郭士立的一番翻译，伯麦和布尔利不约而同地掏出怀表看了看，与郭士立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英语。郭士立拿过汉字公函看了看，也讲了几句英语。布尔利转脸解释道， 知县老爷，这是一个翻译错误，我们的意思不是半个时辰，是半天。既然您说事关重大，不能马上决定，我们可以稍后，请您明日下午2点以前，也就是贵国的未时二刻，给我们一个明确回答。 他的语速不快，可却饱含杀机，让人不寒而栗。伯麦和布尔利并不忌讳把开战的时间告诉对手，经过侦查与勘测，他们摸清了清军的兵力、阵地、战船数量、火器配置，深信对手没有任何准备，不堪一击。最重要的是，运载船队刚刚抵达道头湾，需要半天时间为登陆做准备。伯麦的眸子闪烁着骄矜和自信， 我们达英国凭借船炮之力威行天下，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我想请你们参观一下本司令的兵船，如果你们认为能与我军对抗，不妨试一试，要是觉得无力抗衡，那么使失误者为俊杰，贵军不战而降，定海军民可免受刀兵之苦，生命财产也能够得到保全。 姚怀祥、罗建功和全福交换了眼神，罗建功头一次登上外国兵船，负有侦察使命，他顺水推舟说道， 我倒想借机欣赏一下你们的兵船。 伯麦微微一笑， 好，请。 他站起身来，引着姚怀祥、罗建功和全福出了司令舱。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英国兵船给姚怀祥等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姚怀祥将会如何备战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叫华一，我是华佗五禽系第59代传承人，我来自安徽亳州。 您听到